这趟飞时号一起开启各位的音乐之旅吧。那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用一个独特的打招呼的方式，那就是各位先通过他们主打歌曲的 MV 来了解他们的音乐风格。 到今天的太平桥是条主干道，那今天到底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对家人啊，不能这么说，到底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谁呢？请他们闪亮登场啦，跟各位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于文飞。 我是高磊，我们叫飞十号，我们的组合。 哦，飞十号啊，欢迎欢迎。所以说今天为什么在开场的时候希望各位赶快搭乘上我们的飞十号，一起乘着他们音乐的翅膀飞向远方啊。所以说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介绍，第一个是跟他们组合的名字相关，第二个还是有深意的，各位仔细的跟随着我们的节奏去听一听他们的歌曲，感受一下就可以知道这句话的含义了。那刚刚跟我们展示的是二位最新专辑，也就是这个飞十号新专辑叫做太平桥，也是主打歌的 MV 是不是 啊？对的对的。 那能不能给我们讲述一下，各位可以看到啊，就是很多很多老北京的这样的一些画面，是不是跟你们童年的一些记忆有关？ 跟我有关。 跟你有关。 对，因为他是重庆人 啊。 对，但是他北漂今年已经有第十年了吧。 已经第十年了。对。 为什么要做这一首叫做飞十号的歌曲 啊？太平桥 啊、哦，太平桥 ，sorry。 对对对，这个主要是因为我吧，因为我是从小跟北京长大的嘛，然后小的时候，就是特别喜欢拿着月票坐着公共汽车，就是满城市的跑嘛，对，然后呢，就是在那个太平桥，就我写的这个太平桥是在，西二环。西二环复兴门跟西单中间，我们都知道那个西单是著名的商业街嘛， 是， 然后复兴门嘛，那就西二环，那是非常非常繁华的地方，但太平桥这个地方在没有金融街之前，它相比它的两个邻居，它会相对的朴素，就是一条窄窄的路，然后两边是大槐树，然后没有游客，基本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就是北京土著，然后在这条街上游荡吧。而且当时这条街上只有一条公共汽车线路，就是七路。七路车当时也被戏称为那个西城区的学生的校车吧，因为那条这条街上有很多的名校，什么实验中学、八中啊，都在这条街上。对，然后因为我小时候老去这边游荡，我是觉得这个地方更能代表北京市井的生活吧。 哦，所以当时在创作的时候是有这样的一个寓意所在的，就是不是也在怀念自己小时候的这些一些事情、一些情景？ 对，非常怀念吧。因为太平桥这个地方，现在你去，它已经没有以前那个样子了。它现在是特别著名的金融街。所以它是一个反差很大的地方。 我看到 MV 里面很多画面很特别，这个是有精心设计过的吗？ 对，是专门就是。有一个老师，他是专门拍老北京的这些画面，然后我们得到他的授权，然后就用在这个 MV 上面。但是真正的太平桥的老照片少之又少。对。 哇哦，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情怀性的东西，对不对？ 对对对。 那今天既然来到我们的现场哈，我们还是要按照我们节目的常规的路线、常规的路数去走的，因为我们有一个 C 位主打歌。那其实为什么在之前要把这首 MV 放出来？因为这首歌是我们飞十号带来的新专辑里面的主打歌之一，对不对？ 啊，对的， 对的。 所以说这个已经是占了 C 位了。那我们今天来到现场，也要现场演唱一下属于他们这次带来的 C 位主打歌之二哈，是哪一首歌呢？ 飞哥唱哪首？ 星期一圆舞曲吧。 啊，星期一圆舞曲吧。 带给大家一些欢乐正能量啊， 对对对， 这种非常轻松愉快的感觉。我们一个片花之后，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收音机播放着小步舞曲， 一个人全在被我空虚寂寞冷冷冷冷冷冷冷。妈妈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而有些人他出生就在罗马。别灰心，人生本就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落。生活是眼前的苟且和前人的喜悦，不怪我流眼泪还笑出声，在梦里环游全世界，醒来没有早点，用尽早班的钱。每个人都有转转在这城市舞台，总是微笑着期待，太阳落太阳升，什么都没发生。人生本就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落。生活是眼前的苟且和前人的喜悦，不怪我流眼泪还笑出声，在梦里怀疑这世界，醒来没有早点，用尽早班的钱。每个人都有转城市舞台，总是微笑着期待，太阳落太阳升，什么都没发生。音乐响起来，这是我的啦啦啦啦啦啦。终于遇到一个人，亲密了，我不想看，我笑着喊。 刚刚为我们带来的就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今天的组合也叫做飞十号带来的星期一圆舞曲。人生总是起起落落哈，那各位二位，你们觉得你们的生活到底是起起多还是落落多？ 一半吧，一半一半吧。 这个是我当时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是被这两句这几句所吸引，然后就在思考起起落落，但是听完之后感觉人生就要起来了。 我是觉得这么觉得吧，因为星期一嘛，我觉得每个上班的朋友应该都特别痛恨星期一吧， 都会比较痛恨星期一。 星期一综合症。 星期一综合症，对，尤其是马上要放假了嘛，但是之前还是要加班的各位哈，听完这首歌，心情有没有放飞了起来呢？各位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也就是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那刚刚这首歌，是比较轻快的，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这个专辑叫做《天方夜谭》，对不对？ 对的呀。 嗯。那为什么要这个名字？要叫这个名字？ 飞哥说吧。 因为我们这张专辑里面，其中有一首歌就叫《天方夜谭》， 就叫《天方夜谭》。 非常朴素， 非常朴素，就用了其中一首歌的名字。 对， 我觉得一点都不朴素，因为如果要是各位关注到二位的专辑封面啊，关注到这个设计的话，就会发现带了一些迷幻的色彩，有点像那个就是有一幅画叫做《星空》那种感觉。 是的， 所以是有设计过吗？ 对的，是的。因为我们两个还都挺爱玩的，就是去的很多地方，然后呢 去一个地方，然后通常就在当地就是写一个旋律，然后就用手机把它 录下 来。比如说走到台北，走到台北车站的时候，就当时正在过马路的时候，我的那个脑子里就突然间闪现了一个旋律。然后呢，那个旋律就一边过马路一边对着手机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回来呢，回来以后，然后跟飞哥就一块把词就写完了，然后有一首歌就叫台北车站。对，然后专辑里有好几个这样的歌名，都是走到哪里然后就记录当时的心情。然后呢这首天方夜谭也是当时我们俩去西藏玩，走到那个扎达县，就在对，就是那边有一个扎达土林啊。然后那天晚上的12点，然后菲菲就说，哎，那个磊哥咱俩一块儿去看看星星嘛。 所以是你们两个一起看星星看月亮之后，然后创作出来的这首歌。 对，就是看完星星以后，然后就开始聊一些 人生 啊，宇宙啊，所以就是天方夜谭。我们这个谈不是那个成语那个谈，就是谈话的谈。就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 夜谈。 对，是的。 OK。听起来还是挺浪漫的一个契机，然后创作了这一首歌。 还好吧， 还好吧。 谈着谈着，然后我就睡着了。 人生知己啊，谈着谈着睡着了，是吗？ 对，然后飞哥第二天就发高烧。 所以为什么？你看这专辑当中的一系列歌曲啊，我发现了很多都跟你们的足迹相关，比如说去到了哪里，就会在哪里有一些小灵感，把它汇聚成一些曲调，变成了专辑当中的一些曲子。那这个专辑整个的创作的思路都是这样吗？还是？ 就是通过旅行，然后认识自己，认识世界。 这也是你们整个 帮助自己认识世界吧。 OK， 这也是你们整个的一个专辑的理念，是不是？ 是的，是的。 OK， 那接下来刚刚既然提到了，一个是天方夜谭，一个是你们去到台北，然后创作的台北车站。那这两首下面为我们带来哪一个？ 台北车站吧。 台北车站是吗？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也就是飞石号带来他们的台北车站。 车站总是人来人往，落单的旅人在黑白的天板背上不悠长，就算海角天涯没有你在身旁，就像一场流浪。车满载所有的情怀，短暂假期此刻已经转弯，城市的光晕在傍晚下慢慢的散开，我就这样安安静静的离开，我就这样安安静静的离开。 刚刚为我们带来的是台北车站啊，来自我们的飞石号，非常好听的旋律，而且我觉得这样的风格好像在整张专辑当中都有体现，比如说第一点就是二位的和声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好听，然后第二点里面的编曲也非常有特色，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整张专辑在编曲上的这样的一些设计呢？ 整张专辑的编曲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编了我们自己编了四首，然后剩下的编曲其实没有局限于就是身边的朋友， 嗯， 比如说这首歌就是请的新加坡著名的编曲老师和编曲大师吧，嗯，Terence Teo 老师， 嗯， 然后呢专辑还有其他的几首歌编曲有分别来自巴西的编曲人，还有来自日本的音乐人，还有我们中国大陆的音乐人，还有台湾的音乐人都有， 嗯， 对。 其实我觉得好像融合了很多的音乐大咖音乐大师，在这个编曲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学到一些东西，或者是说哎，从他们身上又汲取到一些灵感然后用在自己今后的一些创作当中？ 有啊，比如说，嗯，就说这首台北车站吧， 嗯， 其实他的编曲并不是说特别的花哨特别的炫技，但是呢就是 Terence 老师他把这些弦乐还有钢琴用得特别恰如其分，就是听起来并没有说那样的很炫，但是呢特别的，我至少我从编曲这个听觉上来讲，我会觉得特别的能深入人心吧，我是这样觉得。 哦， 对，然后我们当时在那个配唱这首歌的时候压力特别大，因为编曲很出色，然后生怕自己唱不好。 嗯，所以像这个编曲当中还是下了功夫的，而且整张专辑好像都是像你们刚刚说到的跟编曲一样，就是没有那种特别炫的这样的这个音乐啊或者是内容，比如说这些快节奏的就是特别强有力节奏的东西，但是呢整个在舒服的状态之下又很抓耳。 我是希望就是，编曲在不炫技的基础上能深入人心恰如其分地表达我们的音乐和作品，我觉得这样是一种我非常认可的做法吧， 就像在旅行当中的感觉一样，嗯， 对对对，包括我们请了就是日本还有巴西还有台湾还有新加坡的音乐人，其实也就正像我们就是在各地旅行的时候体会到的那种不一样的感觉吧，所以我觉得在当地旅行的时候，嗯，可能产生的这些想法可能当地的音乐人更能恰如其分的把握这件事吧。 嗯，其实不管是在台北车站还是在北京的啊自己家乡的太平桥，只要有内心的那份安静，那份和谐，就可以用音乐的方式去表达出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广告之后下半时段继续跟各位分享他们的音乐。 敬业奉献，是环卫先生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罪犯。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好，北京时间的8:31，各位晚上好，欢迎各位持续的关注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每天晚上8点到9点准时用音乐的方式和各位相约的挑战新歌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月月。那在欢迎各位的同时呢，还是要跟各位重申一下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那首先呢，如果各位正在开车，那欢迎各位选择我们的调频 FM 98.2 AM 92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当然如果要是现在啊各位方便的话，更加推荐的就是用视频的办法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那视频的方式又有以下的几个选择，首先呢在微信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关键词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各位直接找到我们的栏目名称，也就是挑战新歌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当然在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吧。那半点过后呢，还是要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就是我们的飞十号啊，带来了非常好听的音乐，当然还有他们的新专辑叫做《天方夜谭》，所以说呢，还是我这边就少说一点，请他们赶快闪亮登场啦。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飞十号，我是高磊， 我是云飞。 要不要每个人再详细的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重庆。然后他就是。 余文乐的弟弟 对，我刚刚也想说，我说是不是自己会 Q 一下自己是余文乐的弟弟之类的， 那这样我太开心了 我是高磊，我来自北京。 你又是谁？我觉得你们戴着墨镜，你戴着墨镜就很就是很神秘。 哦，不神秘，没有飞哥帅，所以 所以我还以为你也是谁的哥哥或弟弟之类的。 叫高磊的太多了。 对，这个重名哈，但是 啊， 会唱歌，而且唱歌这么好听的只有你一个，对不对？ 应该会有更多吧。 好，我就不再商业互吹了哈。刚刚因为二位呢已经用他们的音乐的方式来证明了他们的实力，所以说就不需要我再用那么多花哨的语言去形容了。那刚刚跟我们进行了第二轮的打招呼，当然他们也要用音乐的方式继续用音乐，用音乐的方式去抓住各位的耳朵。那接下来我们的下半场第一首要带来哪一首歌呢？ 天方夜谭吧，要不然 天方夜谭也 是专辑的同名主打，同名歌， 同名歌曲， 对对对， 专辑的同名歌曲啊，带着一些迷幻色彩啊，源自于那次夜谭，所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飞十号为我们带来他们的专辑同名歌曲，叫做《天方夜谭》。 煽风之巅 前方的路走远，一直走一千零一夜，故事情节没有终点，只想纵身蓝天，没有犹豫，没有抱怨，看不见愿心灵的光，创建神秘花园，慢慢发现，慢慢发现，慢慢点亮，慢慢熄灭，这世界只是一场无情的幻觉，盛宴如此深远，如此深远，将所有的意义都改变。百年，我们如此悠闲，只好打扰这尘世间。你的预言早已预言，未知与未切，一念之间变幻万千，看不见有心灵的光。 刚刚我们带来的是来自飞石号的《天方夜谭》，我突然知道了这种神秘感的来源，就好像二位真正的在旅行的地方再去彻夜长谈的时候，手中有着那种答案之书的感觉，就是好像要向天去发问很多的无解的问题，但其实这些解答就在每个人的心中。 一直在探索中， 对，一直在探索中。我不知道我这样的一个解读对不对，你知道吗？所以我就突然，我说完这段话之后，我也在想啊，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吗？ 我觉得是这个感觉吧。但是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探索的答案，所以我们还得继续探索。 好想知道你们两个当时是在聊怎样的一个话题？ 当时因为飞哥是天文爱好者，我是地理爱好者啊，所以我们到了西藏，扎达县应该是西藏最西的一个县吧？ 应该是， 对对，喜马拉雅山旁边嘛，然后，相当于是地理上满足了我的 那个探索的需要，然后呢，狒狒就开始跟我指什么猎户座还是什么座呀？ 对，大熊星座、小熊星座、各种星座 啊，然后他就开始给我讲啊，《时间简史》。然后就说时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在宇宙大爆炸的那一刻时间才有意义，然后在宇宙大爆炸之前时间和空间啊，反正很炫的一些东西就时间空间都没有意义，然后就聊就是为什么就是你和我们能够认识，然后我们能在一起做音乐，包括就人与人之间怎么就这么相识了，对， 所以答案是， 对啊，飞哥，你答案是什么？我到现在我也是有点 答案嘛，就在每个人心中了。 答案就在心中，而且有一句话叫“缘妙不可言”，对不对？所以一切都很奇妙。这首歌听出来也会有这种奇妙啊、玄妙的这种感觉在其中，很神奇的感觉。 挺开放的吧？反正就是 挺开放的。 这个词主要是菲菲写的嘛，我只是帮他就是修改一下，但是菲菲写的这个词就是抛出了问题，然后没有答案，答案是很开放的，在每个人心中，对， 没错，我觉得各位啊，给各位强烈的推荐，当然还有整张专辑，因为也叫做《天方夜谭》。那刚刚说到二位比较爱去旅行，是一起吗？还是？ 有时候一起，有时候不是一起。 都去过哪里？因为我看高磊哥也是刚刚去玩回来，是不是 啊？对，我带我母亲去热带，暖和一下，北京太冷了。 二位一起去的都有哪些地方？ 一起去的西藏、尼泊尔、印度。 哇。 一块儿去过阿拉斯加，然后 北极是不是？ 啊，对对对。 所以去阿拉斯加那边也会创作歌曲。 对，有创作。对， 在这张专辑当中吗？ 在，是专辑的最后一首。 叫什么？ 叫北纬67， 哇，就是那里的纬度， 对 啊，对对对， 还去过哪里？还去过哪里？我就是 Q 一下新专辑里的歌， 新专辑的歌，我想 不是，我是因为你们聊到了北极，我才会 Q。然后你们还一起去过哪些地方？ 去过印度啊， 对， 还有印度 啊， 哇，你们跨度还挺大的，各种风格的地方都有去。 比如说就有一首歌叫拉克西米，在我们这个专辑里面其实就是 印度风， 对，印度风格的， 带着咖喱味道的风，带着咖喱味道的歌曲， 淡淡的咖喱加上淡淡的中东烧烤味道的歌曲 所以这两个你们会选哪个，更喜欢哪个？ 都挺喜欢的， 都挺喜欢的。 对，但是有一个地方我是预谋了好久了，但是一直没去成。 是哪里呢？ 其实是南美洲吧。 哦，南美洲。 对对对。 为什么？ 我特别喜欢那边的音乐。 就很热情奔放的感觉。 很热情奔放，然后呢，他有他那边就是桑巴还有波斯诺瓦嘛。对，他就是有他那边的民歌，然后再加一些那个欧洲的爵士和声那些东西，反正就是非常对我的胃口，就是和声加节奏都很丰富。对，所以呢，我们这张专辑有一首歌叫《意外的旅行》，我就是特别就请了巴西的一个音乐人帮我们弹的这首歌的吉他，因为我觉得我就是练死也弹不出那个味道来。 所以这个也是有小小的设计在其中，而且我觉得这应该算是一个预告了，是不是？就是大家从你们这张专辑里面找到了线索，然后说非常喜欢巴西呀，非常喜欢那边的音乐，然后没准下一张专辑里面就会有出现。 这张已经出现了， 一张出现了， 但是 你们还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啊。 对， 也许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会有创造出更多的一些灵感。对对对，所以不如我们今天先在节目当中先来感受，小小的感受一下其中的元素哈，来自我们飞石号带来的意外的旅行，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下彼岸的记号，无法控制的胡思乱想，无可救药，有你知道。我想要一双美丽的翅膀带我飞翔， 满满的温暖的阳光的味道哈。那刚刚呢是来自我们飞石号为我们带来的意外的旅行，虽然没有到达了这个美洲，但是呢也用音乐的方式去让各位感受到了这种异域的风情，不自觉的跟着节奏去摇摆起来。那刚刚说到了二位是非常喜欢去旅行，而且经常结伴出行，那二位的默契是不是也在一次次的旅行当中所增加的？ 我觉得是的， 我觉得远远不够吧，但是还是在缓慢，再是在一步一步的在增加默契， 逐渐的在增加。 对对对， 而且我知道二位最初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其实是叫另外一个名字， 苹果园， 叫苹果园。 对， 那这次应该是新专辑当中又有一个新的身份，叫做飞石号，为什么要换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很囧啊，因为之前叫苹果园的时候，有时候会出去演出或者会参加一些活动嘛，或者就是做一些歌唱比赛的评委，经常就会被介绍，有请老师，有请评委老师，青苹果 乐园， 苹果乐园，青苹果乐园， 哦， 青苹果，反正就是各种苹果，就是没有苹果园， 就是叫不对。 你们是比较谦虚，用比较戏谑的方式去说这样的一个原因。其实我们知道，比如说像阿妹，他会做什么阿密特这样的一个改变，你们是不是在设计的过程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做一个升级改版？ 有啊，因为新的组合名字叫飞石号嘛，飞就是他，石就是我，然后飞石本来可以叫飞石嘛，然后呢，但是我们叫飞石号，其实就是想忘记之前的一切，然后重新开始，飞石号嘛，可以把它理解成为飞船，动车、游轮，反正它就是一个交通工具，代表着我们两个重新开始。做自己的原创音乐，慢慢起航。 慢慢起航， 对对对， 重新起航， 重新起航， 对，重新起航。对， 重新起航 的话，有没有定一些方向？比如说我们这个月，我们的这个组合飞石号，它未来或者是某一个阶段之内，然后它的音乐风格啊，或者是它的一些尝试啊，它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基调之类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设定？ 我觉得因为叫飞石号嘛，加上我们两个平时就喜欢各个地方跑，所以我们不想把音乐的类型就是把它固定在比如说我们只做民谣，或者我们只做爵士，或者只做古典。我觉得既然玩音乐，那就玩多元的音乐，我最好把你喜欢的音乐都玩得漂亮一些。但是呢，我们两个的主线就是和声。所以呢，我现在希望的是，我希望我们能达到这个目标啊，就是我们希望能通过我们两个的努力，通过我们的创作和我们的演唱，探索更多二重唱的可能性。 哇哦，二重唱的可能性，而且每一首，说实话，每一首里面的这个音乐元素，如果各位仔细去听的话，都能感受到不同，带着各个不同地方的一些调调，而且呢，里面都有他们精心的小心思和小设计哈。如果要是各位感兴趣的话，多多去我们各大音乐平台当中去搜索，他们的名字叫做飞石号，仔细的去听。好了，那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的挑战环节了，等你来挑战。接下来是有怎样的挑战呢？片花之后一起揭晓。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每天都有这样的一个新的挑战环节啊，改编翻唱尬舞，只要你想就可以做得到。那么接下来我们挑战的内容是什么呢？刚刚飞石号在说自己音乐风格的时候说不设限啊，什么样的音乐都非常的想去尝试，而且呢说他们的二重唱和声的部分非常的棒。哎，这个的确是因为刚刚在我们的现场，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二位在演唱的时候，我是刻意把伴奏去掉，就是我把耳机摘下来去听，非常的完美，非常的好听，所以说呢这点是达到了。那么接下来难度要增加一些，就是在保留二位的特色啊，这个二重唱的基础之上，我们要做一些现场的改编。那二位呢都是比较喜欢去到一些旅行的不同的地方去感受当地的风情，然后变得非常的舒服的这样的音乐形式。那么我现在要出的这首歌呢，则是最近在网络当中非常的火，而且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在不断的翻新的一首歌，叫做学猫叫啊。估计日常你们日常听过这个歌吗？ 被动听过， 被动听过，因为它太火了，在那个像一些短视频的 APP 当中都会有见到。那你们有想过去改编吗？ 可以啊， 可以尝试， 可以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 菲菲你会唱吗？ 我因为被动的只能听到前面一两句， 这样我们就选取其中你们比较熟悉的几句。但是就是虽然咱们的量小了哈，我要求次数变高了，因为据知情人士透露，就是二位的改编能力真的是非常了得，所以说呢我需要三个版本，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完成 三个版本？ 三个版本， 对，就是把学猫叫二位比较熟悉的几句改成三种不同的样子， 试试看吧。 好， 我要跟那个知情人士聊一聊。 好，下节目跟这位知情人士聊一聊哈。但是呢，我们现在先接受二位的挑战。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我们的飞石号带来他们版本的学猫叫，有请啦。 就这， 你想怎么搞？搞一抒情版吧。 搞抒情版的啊。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恋上你的坏笑，不说你爱我就喵喵喵。 好，对吗？这样对吗？ 我听出来了娇羞感。那么接下来第二种是哪一个？ 第二种，我们来个巴西的吧。 好吧， 哇，巴西的哦，好期待。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 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面对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 这是巴西风格， 巴西风格的。 还有什么想要？ 你想玩什么？ 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跳，面对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喵喵喵。 怎么样？ 虽然不是布鲁斯，但是就改了一半。 哇哦！非常棒的完成了今天的挑战任务啊，估计各位不管是收听还是收看都能感受到这只傲娇的小猫咪不同的样态啊，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状态。那再次的欢迎，同时呢也是感谢我们的飞石号来到我们的982，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同时呢在这儿请二位说一下如何在各大平台找到你们的动向，找到你的音乐呢？ 大家可以在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主流的平台，比如说 QQ 音乐，还有网易云音乐，还有我们的千千音乐，等等，就是各大主流平台应该都可以搜到我们的专辑，然后可以大家可以在上面多多关注和多多支持我们。 然后在中国大陆地区以外的听众可以登录 Apple Music。 嗯 啊，都是 OK 的。 哇，我在上面也可以找得到。 对，好像据说在台湾有一个软件叫 KKBOX， 好像是啊。嗯、 哇哦， 对， 非常的广啊，覆盖非常的广。那同时，怎么样可以找到二位的最新资讯呢？比如说演出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动态，比如说又去哪儿旅行了。 请关注我们的微博对对，公布一下吧。 微博叫什么？ 飞十号嘛、啊，所以他的微博名字叫 飞 十号 的 飞啊。我的微博名叫飞十号的十。 哇哦，好，各位赶快拿你们的小本本记下来啊、哦，因为他们真的非常值得关注，他们的音乐也非常值得推荐。那么再次感谢我们的飞十号，感谢各位的光临。那同时也希望各位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准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月月，我们接下来是活力 Music， 明天见了，拜拜。